声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啦，翻到嚟第二节啦。咁第一节临尾就讲到就系话，点解我认为西环喺今次泛民初选里边冇操作咧？就系、是、原因好简单，西环嘅操作咧，永远系尽在掌握之中。咁咩叫尽在掌握之中呢？你系首先第一，你系要好早确定咗个选举结果。即系例如系咩呢？系一早有一班，即系有一班底票摆咗落个铺度先，即系令到咧对手，即系泛民呢边咧，系睇唔清楚有几多个人系真系支持泛民主派，几多系西环布嘅局。问题就系话呢个尽在掌握之中咧，就唔系净系你冧一扎票落去，而系话成个选举过程，即系琴日全日，其实都有一啲专系负责选举嘅人咧去监察成个选举，例如系咩咧？边度多唔多人投票？多人投票嘅系咩人？佢自己建制派嘅庄脚认唔认得你嗰啲人系究竟系你自己本身嘅庄脚啊？定还是投票三面口嘅人系咪本区嘅人？其实佢对呢啲嘢系会有充分嘅掌握，所以好多年前我已经讲，尤慧晶赢，尤慧晶输区议会个界，我已经讲，点会有一个政团行出嚟可以话俾我听，尤慧晶只系争一拍票就会赢？呢个系冇捻可能嘅事。呢啲 information 唔系真定假，但系只会喺西环入边。是有，所以唔好问我又或者系咪假，即系系咪鬼？问题就系话佢个 cam 里边一定有人 access 到呢啲资料，而呢啲资料系西环专登放俾佢嘅。OK， 唔提嗰个人。咁所以喺琴日嘅环境，大家系普遍系睇探呢个选举嘅选情，起码就系、是、应该唔多人投票啩，可能得8000啦。咁喺呢个环境底下，突然之间3点钟已经超额完成咧，系。一件我谂系普遍我哋估唔到嘅事嚟嘅，咁即系话如果西环， 西环估唔估到？ 估唔到， 都系 一定估唔到， 应该 一定估唔到。咁、你如果系估唔到嘅情况底下，佢有两个思考，一就系、是、究竟我系继续去即系点讲操作呢次选举咧？希望我自己即系比较自己想见到嘅结果出现啦，定还是我由得佢？嗱，好簡單。咁而家你會問啦，咁乜嘢選舉結果係西環希望見到嘅話咧？ 新東贏咯， 新東我就唔知嘅。啊，當然啦呢樣嘢， 西環 由呢一樣嘢講 啫嘛。 點樣可以令到新東即係鄧家彪個勝選機會高啲，又或者係九西啊鄭永信個勝選機會高啲咧？咁所以在於西環嘅計算咧，佢應該好中意馮檢基嘅。我諗 直情啦， 直情大家應該好 friend 嘅。 佢而家睇到馮檢基攝住個第二位啊，哇！我谂真系呢期佢对阿姚教授 应该， 佢对阿姚教授应该会无所不用其极。 好啦，呢样嘢系一间稍后时候先讲。好啦，因为点解呢？系因为呢，如果直接冯检基系喺琴日嘅初选里面胜出呢，西环就悭翻一步，就唔使 DQ 余重贤。即系我嘅判断系咁， 冇咗呢个成本。 系啦，因为大家其实。即明白点解有呢次补选啦，咁亦都明白阿姚松炎点解会参加补选啦，咁佢系一个被 DQ 出嚟嘅人啊嘛，咁如果一个被 DQ 出嚟嘅人系可以重新入翻去选嘅话咧，系损害到西环嗰个说了算嘅威信嘅，咁在于呢个大前提底下咧， 全面管治权啊嘛，咁你 有一个 俾你可以入翻去选，或者唔全面咯， 系啦，咁所以咧，你话如果西环会再次操作呢个 DQ DQ 系统呢，姚松炎一个非常之高危嘅人。如果我之前判断周庭被 DQ 嘅可能性系唔 DQ 会高啲，一阵间我会再讲点解啦。咁但我会觉得呢，姚松炎被人 DQ 机会系大过周庭好多。 四个人最高危嘅佢。 因为佢真系一个活生生被 DQ 出嚟嘅人。咁你亦都所谓叫口实呢，亦都系捉到认一认。因为你已经被 DQ 咗一次啦嘛，咁所以好多人又或者西环咧会觉得呢个 DQ 咧系一个合理嘅原因嚟嘅，咁所以咧点解佢嘅危险成数会高啲？咁点解周庭嘅危险成数会低啲咧？因为事实上佢第一上次嘅选举佢系唔系 佢冇份嘅 活跃地参与，如果大家记得周庭退来嘅时候咧系散民，咁所以你好多想欲加之罪咧，其实未必入到周庭嘅，唯一一样入到周庭嘅咧就系周庭着住嗰件众志嘅衫。 咁你如果係要封殺呢個字頭嘅，即係好似阿昌昌嗰、那個嗰、那個思考嘅， 會唔會講自決其實得唔得咧？ 我唔知啊，你問我，我唔知道，我唔係西環嘅人。但在於 啊，你唔係選舉主任， 係我唔係選舉主任啊！呢、這個最緊要，唔係西環嘅人唔緊要，但係你係咪選舉主任？選舉主任覺得你 選舉主任決定㗎、啊， 選舉主任覺得你唔得就唔得咯。 上次阿、郭榮亨喺立法會嗰個政制事務委員會嗰度啊，不停咁樣舉例話，而家有一個人就係啱啱俾法院話 DQ 咗出嚟，佢話而家佢去參選，你可唔可以講俾我聽，佢能唔能夠參選？佢係要嗰個政制事務個副局長答佢，嗰、那個政制事務局長係不停咁耍佢嘅，佢係不停耍咗佢三次。 因為 郭榮亨問咗三次， 因為 副局長係問足係答足三次，答個答案都係話呢樣嘢係由選舉主任決定。 係，咁所以我唔知咯。但係你問我係咪一個好好嘅口實呢，我觉得如果着咗嗰件蓝衫，即系嗰件 Tiffany Blue 嗰件衫，系一个罪名嘅话咧，你就以后你系所谓叫支持过呢条呢面旗帜，又或者系讲过自决嘅人咧，系都系唔使选噶啦。咁所以你嗰个目标范围系大得好紧要、而你西环要 DQ 嗰个咁嘅人咧，你都真系要无所不用其极，你好无耻先得。咁我就唔知啊， 睇下佢愿唔愿意付呢个代价咯，同埋佢会唔会担心话咁样会激起嗰个更大嘅民愤咯？ 即系因为你临选之前做一次咁嘅操作咧，喺个选举嘅操控上边系更加难，因为你 会更加困难噶。 你系谷咗一班人出嚟投票嘛？ 系啊， 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如果西环嘅思考系理性嘅，咁佢唔会做咁多 DQ 嘅。所以、如果佢琴日系有主动去操作呢个泛民嘅初选。而又順利，馮檢基係贏嘅話咧、你係令到西環嘅成本係付出少咗嘅， 少咗好多添，因為你琴日有幾多有幾多傳媒啊，或者大眾媒體會有報呢個初選啦，其實係 好少嘅啫。咁、所以咧， 所以佢寧願喺嗰度做啲污糟嘢，做啲污糟邋遢嘢，係 啦， 冇乜人知。 但你睇睇阿老馮，阿老馮原來輸四條街，咁即係話咩啊？西環可以操縱到喺九西嘅票尾咧，喺2016年九月。嗰集節目我已經講咗，嗰啲票尾係多到可能係1萬票、2萬票，佢要操作呢個選舉，佢 係 好 怕你， 係啦，佢好有把握，就係話第一，我知道你成個泛民初選喺嗰個票站有一萬票又如何啫？我動用嘅票尾係多過你啊嘛，咁所以佢冇將呢啲票尾俾馮檢基，所以就佢係冇操作呢個選舉嘅。咁佢冇操作呢個選舉，可能有好多原因。佢可能已經新人拍一版 DQ 姚仲嚴啦，所以到最後都係馮檢基同阿鄭明信啫。佢可能唔需要咯，佢都唔介意。所以叫泛民吹大雞出嚟啲票係嘛？你再多票，我九西啲票尾都夠贏你。佢可能佢嘅操作係咁啦，我唔知道。但係就係話佢喺呢次泛民初選裏面冇操作咯。咁冇操作，你話係好定唔好，我就唔知啦嚇。咁会讲到嘅一个问题就系话 ，OK， 你如果系西环冇操作底下，你扑咗2万几人出嚟投票，呢个选举成绩系咪好咧？咁嗱，呢一样嘢咧，其实就几值得讲嘅。点讲咧？冇讲埋九东先，唔系讲埋新东先。 新东 系啦，好啦，新东要补补票咯。咁新东咧，我话咧尽量快。第一部分张秀贤攞嘅票咧就20.14%，我或者唔讲票数，票数你其实好多人都会揾到噶啦。第二部分实体票咧系18.08%，两样嘢相距唔远嘅，即系大概五分一人支持到。第三部分组织投票结果咧都系20.74%，咁即系话张秀贤嘅支持度咧，其实系好反映到好 across the spectrum 啊，即系成个光谱里边咧支持嘅人好平均嘅，唔会话好似阿基哥咁。即係突然間咧，電話民調咧就32.几%，喺實體票咧其實得一半嘅啫，咁樣樣 得翻16咯， 得16啫，即係唔會爭咁遠嘅嚇。咁同埋電話民調咧，袁海文都有18.89%嘅，但係去到實體票咧，原來佢得4.7%。 張秀賢得佢三個區域都係得20%嘅咁上下。 係啦，所以我覺得係優點嚟嘅。因为唔好意思，因为之前咧几个又放咗假咧，就真系约唔到张秀贤做节目啦。或者之后咧会再试下约一约。 啊，都好啊，真系约一约佢啊。 所以我唔系抗拒同一啲意见唔同嘅人做节目嘅。好啦，到范国威咯，第一部分系60.89%，第二部分系59.45%，第三部分咧系29.57%，即系话喺政党大佬咧 原来唔系咁中意阿咖喱饭嘅啫。 哇，咁你梗系知啦，你就要睇之前有李永达事件， 你咁你明挑晒啦，你明挑晒， 你就明点解喺组织票嗰度会咁啦。 但系民调同实体票咧都系有60%嘅支持，咁我觉得呢60% 系 solid 嘅啦，好 solid 嘅啦。 系啊， 咁而阿郭永健，要讲咧。就是第三部分之是有 48.7% 的組織票的。咁即係話啲泛民政團 政黨係冧晒落去度。 all in 咗郭永健。咁而第二部分即係實體票即係琴日呢就 total 呢就 22.47%， 三千幾票。咁第一部分呢就係 18.96%。所以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呢無論喺張秀賢、范國威同郭永健個支持度呢都是平均的、哦、即大家都是反映到个即琴日投实体票嗰个办比的、哦、唯独是不反映到的呢就是第三部分了。咁即是 pretty much 讲晒睇到的嘢。咁你话喂好啦讲晒啲数据之后你不如讲下总票啦。总票就接返头先落去讲啦。26000人你话多唔多你觉得多唔多要问你先啦。 睇下你睇下你点睇。嗱如果你话尤慧晶喺九西要当选你即係揸住呢26000未必够。 嗯。 都未必够。 我当 你 都要 但你呢度系分开两区喎。 系。 仲要分开两区喎。咁所以。 123一票即係123一票。 咁所以呢如果你从呢个角度去睇唔够啊。呢度系唔够票噶，两区都会输咗个议席噶啦。咁、我哋就冇咗嗰个叫做地区直选嗰个否决权噶啦。 明白 吓？咁但系你话以我哋咁有限嘅人力资源吓，以我哋呢边都系大家免费去帮民主动力去尽量去 call 人出嚟投票、call 人出嚟帮手做呢个 Facebook 网上嗰个宣传嚟讲，能够嗌到呢26000人出嚟咧，其实。算是多的算是很成功的。因为你知不知道修改议事规则讲到话咁牙血都出埋嗰日都是得百几人在煲底的。百几人啊。你而家呢度讲緊是25000多人如果呢25000多人嗰日是冻晒在煲底我想保皇党不是咁敢住的。不是咁敢咁快就已经过了呢单嘢。 好啦咁如果你咁讲我会咁样问你觉得呢20000多人就包唔包括100多人喺煲底呢定还是你觉得系两堆人嚟呢 唔系一定有一定我觉得嗰100多人已经喺呢堆人入面嘅。 咁点解得100多人而唔系呢20000多人为煲底呢 所以呢个就係话好需要呢大家呢个民主派嘅朋友要反省啦。就係话喺我哋点解喺修改议事规则嗰一仗输得咁惨。唔係话佢哋保皇党似人多佢哋修改到议事规则我哋输得惨。而係最大一个问题点解修改议事规则呢样嘢我哋唔能够嗌得到啲市民出嚟去到支持民主派嘅人，我哋系最输得惨嘅系我哋喺呢一役咧，我哋连民意都输埋。 嗯，可唔可以讲嘢？可以啊，可以啊，随便啊。系你要插入就 黄 咪，你要插入就可以插入。 我有个原因想讲嘅，就我觉得系啲市民實際咗即係你投票啊係真係實際呢個喺個建制裏面投完票係真係有用嘅。咁但係你反對修改議事規則呢你去立法會圍佢呢就一啲比較虛無縹緲嘅嘢。咁我覺得市民其實經過雨傘運動之後非建制派支持嘅人多咗但係支持抗爭或者社運抗爭嘅人少咗我覺得係因為個實際咗即係佢哋覺得寧願喺個建制裏面投票就好有用嘅咁我禮拜日花一個鐘去搭車去投票搞掂咁但係如果你去圍佢嗰啲你又唔知幾時得呀個目標唔清晰呀圍完佢又唔理呀跟住你又要唔知坐幾耐先走呀你又係咪八點至八點半夠多人就得係咪喺呢段時間計人數咁我特定八点半钟又唔系，又唔知几时走。咁我食完饭好唔好嚟咧？咁样，我觉得系一个好实际咗。我觉得香港人就用一想谂住用 出同埋个成本效 益。系啦，系啦，系啦，同埋唔中意啲冇目标啊、虚无嘅嘢咁样咯。 系啊，即系呢一样嘢咧，又系即系讲好耐噶啦。如果拉布又或者系围地人煲底咧，系喺个立法会换届之前，即系唔系系投鼠之前，即系6、7月啊嗰啲环境咧，你系拉过咗嗰日。佢就冇時間開會拉冧咗啦。咁我覺得係有人嚟㗎喎。問題就係 醫委會嗰次咪就係咁囉。 係啦。喂 咩網23嗰次咪一 Q 樣囉，同一個性質嘅嘢嚟㗎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喂而家一月啊十二月你又叫我走去圍一圍啊，喂係咪我八點半走得返工先，係咪我圍到聽朝八點半就圍咗我想圍嘅嘢先。咁如果你唔係嘅，你叫我去做乜嘢呢？咁問題就係話，咁泛民主派都係俾人焗咗上橋，佢哋嘅講法呢就係話，你唔係唔做啲嘢嘛，咁都要操雞去圍㗎，即係佢哋嘅講法係咁啦。問題就係話，選民嘅回應呢就好切實嘅，就係冇人嚟囉。咁當然就係話，你做唔做嘢，你點做嘢，係你所謂叫從政嘅人思考嘅嘢，但係實際上你冇辦法唔承認嘅嘢就係話，選民係唔接受呢一種吹雞，又或者對呢一種吹雞完全冇作用、冇影響，唔會聽你之笛。從前你會覺得個選舉遊戲呢，其實係操作喺一班小部分人嘅手，即係話操作喺莊腳度啊，操作喺啲 可能四五個大嘅政黨啊， 係啦，老牌政黨嗰度啊， 已經說了算啦。Martin， 你串名撐邊個就邊個贏啦。 係啦。咁所以嗰種遊戲玩法呢，就係我裝腳夠唔夠多，你個老牌政黨個躲夠唔夠響，民主黨夠響啦，公民黨夠響啦。咁但係問題姚松炎有冇政黨呢？冇喎，好似今次。呢個問題就係值得大家深思嘅，就係話其實佢選舉遊戲係已經係改變咗，唔係以前玩嗰種。第一個地區工作係咪緊要呢？即係你有冇好似梁美芬咁喺黃埔捉老鼠，喂投你立法會嘅你可能唔 care 喎。咁你唔 care 嘅時候，咁你要落嚟去捉老鼠，你究竟係掰緊邊啲人呢？你係掰緊嗰啲裝腳，掰緊嗰啲即係好地區性議題行先嘅選民。但問題嗰部分嘅選民唔再係而家選民要求嘅，你會覺得我哋要求嘅第一，你睇嘢要宏觀。你入到去議事廳度係有作為，起碼啲俾出嚟嘅建議係無論係泛民又好、建制又好、政府好，大家會深思嘅。睇到嘢就係話，你而家泛民政黨就係好明顯就係俾拉布綁死咗成件事，即係你會覺得一地兩檢要拉布，或者咩要拉布，修改議事規則要拉布。嗰啲係一啲好少人關心嘅議題，當然唔係話錯定啱，當然你從政嘅人梗係覺得呢件事好撚大件事啦。但實際上選民係咪咁俾反應你呢？咁喺個電飯煲底嘅人數呢就好明顯清楚，即係表達咗呢樣嘢，即係唔係囉。咁當然就係話，你係咪需要循循善誘教育啲選民你要注視呢件事？假使間你係真係覺得呢一樣嘢唔 care 嘅時候，咁下一個議題你需唔需要呢啲選民支持你呢？其實你都係要好謙卑去要求呢啲選民支持返你嘅。你係冇辦法，喂屌你唔支持我，你唔去同我一齊為電飯煲底，你鬼嚟嘅。屌你呢啲梗係易講啦。 票唔係屌返你 嘅。票唔係屌返你㗎嘛。 雖然我講咗好耐㗎啦，呢個 講好多次 金科玉律。 我唔會出嚟選，問題就係話我都唔會贊成你屌啲，即係我都唔會覺得屌票係 work 㗎囉。係對某啲人嚟講 嘅話，應該五區都係熱狗啦。 你真係講得好啊，水哥，屌即係屌一票返嚟。 佢哋係最厲害㗎啦。 應該每區有兩隻熱狗先啱啦。 係囉，每區起碼一個啦。 即係首先大起碼要分身選五區。 陳雲應該喺立法會做緊法啦。 絕對係。咁你如果呢啲人入唔到立法會，即係個基數唔夠囉，咁唔夠你係都係要好謙卑咁聽下究竟選民要啲咩嘢㗎嘛。咁如果你完全唔聽，覺得即係選民係教育唔到嘅，即係我好知道而家好多政黨尤其是好激進嗰啲，係咪佢啲義工講嗰啲咩嘢，呢啲選民係唔使理㗎，屌佢根本都唔關心香港，你同我要關心㗎嘛。喂，所以喺啲咁激進嘅議題，你唔出聲冇人出聲㗎啦。你唔出聲就等於助紂為虐，益咗啲建制派，支持咗北京㗎啦。呢個說法係講唔通㗎。即係呢啲係啲好斷章取義嘅說法。咁你如果係選民唔buy呢一套，你就唯有將呢啲咁嘅說法就留返俾你嗰條所謂叫激進路線嘅義工講。但係你嗰啲義工係多咗少咗呢？即係唔該你返去董高松版，你諗一諗啦，你諗唔掂打俾我啦，係咪？你諗唔掂都唔係跳樓死撚咗佢，即係冇意思嘅呢啲嘢。你謙卑啲諗一諗，究竟而家個 market 要啲咩嘢啦。好啦，講返轉頭，如果呢二萬幾人多定少呢？嗱，其實我想計一計條數啫。呢二萬幾人代表啲咩嘢？全香港有700萬多人啦，係咪？咁大概一半人登記咗選民啦。咁 300萬左右。 係啦。咁登記咗300萬嘅選民，有大概45% 可能建制派係死票嚟㗎啦。咁即係泛民啲主派呢就可能有 50% 嘛，不過話 50% 搭當佢。咁呢 55% 呢你要諗喎。咁亦都有一班人係唔出嚟投票㗎嘛，佢登記咗選民佢都要投票㗎嘛。所以呢 有差唔多接近200萬唔出嚟投票。 係啦。咁所以2016

八54票，分布喺唔係又係啦，分布喺五區。 嗯， 咁每區幾多票咧？ 但唔係平均嘅喎。 O、okay, K， 我完全明白 嚇。你即係新 多 啲。 你唔好當我計緊一個好 concrete 嘅數咯。我大概俾個一個 scale 一個比例，大概點睇咧？原來每區嘅泛民支持者咧，大概有廿零萬人啦。咁如果港島嘅話咧、大概係20万，即係 more or less 啦、每一區大概廿零萬人啦。即係當然就係話根據唔係平均嘅，因為有啲地區咧議席多啲，有啲地區議席少啲。咁但係你睇緊個 scoop 咧，就係呢二十幾萬嘅事。OK， 咁、但係我問你，咁26000票每區咧就除翻得13000票， 係啊。 咁我問你呢13000票係呢二十幾萬人嘅幾多分之幾？ 好細啊，真係。 即係我係淨係問一個問題啫，除翻琴日嘅投票率，就係呢25万几人嘅10%。 但係你又要唔可以咁比嘅。 我明白，任你 除，因為嗰、那個佢哋有好多係話哦，做咩要走去玩呢個遊戲嘅？ 明白曬。 我去到311嗰日，我會出嚟投票就得啦。 明白曬。 有啲人係香港人，好實際。 係啦，我只係想俾大家去認清一個現實。 嗯， 你係琴日就係大概有呢活躍選民嘅。百分之幾多出嚟投票嚇、就係咁咯。 嗰班就係最堅實 嘅。 你去到擺到個票站去沙頭角，佢都會去投票嗰啲。 係啦，咁我係只係問一個問題啫。你究竟想呢個選舉有幾多呢啲堅實嘅選民？即係而家就反映咗一次俾你睇，最堅實嘅選民就係冇佢住喺尖沙咀，佢都會去沙頭角個投票，打 Q 曬蛇餅，同你抄身份證 number， 佢都要 排嘅、 就係呢20000几人啦。我唔系讲佢啊，即系你讲咩啊？ 就唔会好似任亮宪咁话要支持袁海文，但系要排队嘅，唔等啦， 系啦、啊，攻击佢，系啦、啊，啲摆喺平台打卡啦、啊。咁但系问题，又打咯，关我蠢事咩？咁我只系想讲，你点第一，大家要面对嘅问题系，你点样令到坚实嘅选民多啲？即系话唔会因为个票站。假设间而家政府公布嗰啲票站完全都系第一隔涉、第二就系佢特登要搞到你附近啲交通好麻烦，特登搞到你个票站 唔使啊！佢譬如做到好似上次太古咁样吓，咁、多万人嘅选民，我太古得一个票站， 系啦， 要你排到12点，你排唔排啊？ 你排到2点，你排唔排啊？ 系啦，嗰次就排到12点几嘅， 系啦，你唔希望就系得呢万零人走去排到12点嘅、你系希望。泛民主派嗰啲活躍支持者係1,279,854人，都係會排到12点投票嘅。即係當然，喂，肥佬咧，你有冇講得咁所謂叫咁樂觀啊？冇可能啊，冇可能有120几万人啦、啊，你噏啦，一半好冇？即係第一 萬咧， 係啦，你唔好諗住就係個個人會咁早去投票啊！有啲人永遠都係最尾一秒先投票嘅。咁你當然你最尾一秒投票，走去打蛇餅，走去打到12点，你抵死啦！我就唔係，我好早去投票嘅。問題係你其實希望嗰100几万人全部都係會同你係攬 Q 住噶啦。你一有咩冬瓜豆腐，你電飯煲底吹雞啊嘛，係嘛？ 我即刻到 、你就算要拉布拉到，要搞到就係第日翻唔到工，我照樣喺度嘅。你要说服嘅呢个 scoop 人啊，你系唔可能谂住就系为咗百零人同你围啊一件事。再讲嗰百零人都唔系呢26000人啊 ，OK？、你其实希望嘅系，如果电饭煲底有26000人就好咯，咁样样。你成个泛民主派有冇人抛到一条路线出嚟，系可以有呢26000人嘅共识先？我系问呢一样嘢。 但問題係你唔可以淨係諗啊嘛！你有咩具體嘅方法咧？你會諗住做啲乜嘢？你話俾啲選民知先得㗎。 第一，我咪從政嘅人啦。第二，就算我有啲方法咧，係可以係、可以做下嘅。第一，上次咧，阿天馬先生係講咗㗎啦。既然喺所謂呢個政治活躍團體呢、這個 scoop 係建立唔到呢啲支持嘅，你可唔可以喺一啲譬如學校團體，又或者學校家長 group 嘅團體裏邊？是团结返叫反对国教嗰班人先。呢个系叫做一个 係可以 manageable 嘅 size， 你唔好一次過諗呢百幾萬啦、啊。不如你将个 scale 缩细佢， 或者你话反对 DSE 啊，或者反对话你应该呢个一定大同噶啦，反对学童自杀呢样嘢。 系啦，即系你系从一啲大家都有广泛认知嘅议题，你冇一讲就已经讲到就系话修改议事规则。喂，阿天马先生嘅回报咧，其实啲人系听唔明嘅。咁佢听唔明有好多原因啦，第一佢喉咙蠢啊。咁冇得讲㗎喎，你係冇辦法即时要佢好聪明听得明你讲乜㗎喎。咁如果佢唔聪明嘅时候你要点啊，你要循循善诱搵佢听得明嘅嘢同佢讲咗先囉，我讲咗好多次㗎啦。咁所以就话如果你听得明DSC， 你听得明自杀，又或者听得明所以叫国教。 国教。 不如你讲咗嗰啲嘢先啦、你系由细做到大。所以你先要睇一啲你自己可以所以叫做即係 manage 到嘅细 group， 做咗个你系主动喺嗰啲 group 度提出啲新聞，你讲咗啲大家认为係啱嘅嘢先。因为第一你而家反对緊嘅成个北京西环管治，嗰啲系啲好高层次嘅嘢嚟㗎， 好大嘅操纵机器。 係啦， 美国佬都买佢吧。 有啲香港人系唔明㗎，咁你唔明嘅时候，咁你要点温和啲讲下听，不如我哋讲啲细啲嘅嘢先啦。即系既然一地两检佢听唔明，你唔好闹呢班人住，系嘛？你讲啲佢明嘅嘢，不如我哋讲个国教先啦。 所以李慧玲咪话一地两检系票房毒药咯，讲嗰个死嗰、那个。 啊，即系唔好讲嗰啲嘢先啦。咁所以喂，由细做到大，第一，第二就系话从大家即系身边嘅人做起。我话俾你听，我哋嘅 Facebook 死 Q 咗啦。点解咧？因为我哋嘅 Facebook 只系接触到我哋接触开嗰班人。即系听众 围路嗰班， 系啊，围开路嗰班啊， 围路取暖嗰班。 第一，你系千祈唔好介意同一啲同你，即系譬如你啲本土派朋友，你系咪第一时间 unfriend 晒佢咧？我就真系唔系嘅，系嘛？所以张秀贤咧，我好希望同佢做节目嘅，佢自称本土派都好啦。咁第二就系话，嗰啲人如果唔系一个好活跃于选举嘅人咧，咪更加要同佢做朋友咧？其实系嘅，即系你唔好介意同一啲同你政见唔同嘅人去接触咧。即系所以嗰啲去红磡打卡嗰啲契弟啊，我照样同佢做朋友啊。佢生意梗系好啦，梗系大热下啦。问题就系话意见唔同，我系慢慢潜移默化佢啊嘛。系我影响佢，唔系佢影响我啊嘛。咁你如果系 day one 已经觉得呢啲人系鬼，呢啲人系唔接受得到嘅，呢啲人已经要闹走佢噶啦。咁你个炉子会越嚟越围越细啊、你系冇得改变嘅一个事实嚟㗎。 都唔系做大个饼，而系整到越嚟越细。 係啦。咁另外一样嘢唔知我讲出嚟先啦，你睇下会唔会啦。其实即系嗰日大家都知任建锋就金盆洗手啦。 係 啊。大家都会知道石永泰嗰啲任建锋嗰啲喂唔系、即系其实佢嘅意见好似太过保守得滞、你即系我起码我嘅态度就唔系第一时间闹佢先啦。即系当然佢都唔同意有啲泛民主派主张，譬如有啲人主张自决嘅，任建锋系咪唔赞成啊？谂都唔应该谂。 尤其是咩香港独立啦，佢就更加反对添啦。 咁当然有啲泛民主派条 line tick 咗，就系话自决系呢个冇办法否定一样要 行嘅嘢。 要行嘅嘢。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你必须要接受泛民主派里边有人系。唔赞同呢条路线系冇共识嘅，咁你问我都唔赞成独立嘅、我唯有就系佢哋讲咪讲啦，佢哋即系 佢哋有佢嘅自由， 言论自由嚟噶嘛。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如果因为我唔支持自决，又或者我唔支持独立，你就已经系觉得我同你意见唔同，要闹 Q 我嘅话咧，佢哋嘅炉子会越嚟越细。你系将我推向一啲，譬如我立法会选举，你只会推向最话，我唯有就系支持一啲。即系反对香港独立嘅人，甚至乎如果热狗系拥护基本法嘅话咧，我只系好拥护热狗啦。你唔可以民主党话俾我听佢唔拥护基本法噶嘛？而一日民主党话俾你听佢拥护一个一定要有自决公投香港独立，喂，我最温和嗰票我都投唔到落民主党嗰度嘅啫。如果热狗要拥护基本法，我唯有投热狗嘅啫。你到时就陈云赢啊，咁捻样喎、啊，冇办法噶呢啲嘢系，所以。我係真係好，即係用一個好溫和嘅態度，你對住一啲意見。 嗱，其實都想同翻啲聽眾講嘅，特別係一啲比較上激進或者比較年青嗰啲支持者講翻啦。因為其實任建鋒咧，佢生平講過有兩樣嘢，我係最 buy 嘅。佢其中一樣嘢講嘅話咧，佢就話我哋唔好成日淨係喺自己嗰個爐裡面 见翻我哋自己圈入面嗰啲人，尝试下多啲跳出我哋自己个框框，跳出我哋个圈，去同建制嗰啲人又倾下偈，了解下佢哋。 入见锋系嘛？你讲紧 系啊， 了解下佢哋到底系谂紧乜嘢？你又试下睇下嗰啲温和嘅左交嘅，冇所谓噶。你唔支持佢唔紧要啊，你尝试睇下呢啲人佢哋其实系谂紧啲乜嘢？ 我都每日屌交左交啊，你明唔明啊？梗系有左交啦，问题我每日招呼佢噶嘛。 咁啊，睇下佢哋到底系谂紧啲乜嘢？你会你个眼界会扩阔好多，你个世界会阔好多。咁啊，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喺讲緊香港独立如即係如火如荼嘅话，讲緊话人大释法嗰陣时，咁好多人都讲话喂，我哋淨係得返独立啊呢一个途径㗎啦，咁唔好再揽住咩一国两制啦，已经名存实亡啦，唔好再要基本法啦。我同你讲任建锋嗰陣时讲到好坚决咁同佢讲，佢话一国两制我哋无论打死都要揽住佢，基本法我哋要继续揽住佢，当系一件宝物，因为呢两样嘢系好紧要，帮我哋去继续守护住我哋香港啊！唔理你认唔认同都好，你可以值得深思下我呢句呢一句说话，即系阿任建锋讲嘅呢句说话。佢话一国两制系点都唔可以冇咗，因为一国两制冇咗，香港就冧噶啦。 嗯，即系我而呢句说话咧，我系非常之认同嘅。咁我谂初选讲到呢度啦，吓咁啊，转头翻嚟讲第三节。 好啊。